这个事情就很奇妙的是，质疑声很多，特斯拉呢卖的也很好，哪怕说出现了像什么刹车门啊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它依旧卖的很好。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我还是拿这个苹果手机来类比，每次苹果发布会以后都被骂的狗血喷头，我们都感觉，你看网上的舆论，感觉这个苹果公司快要倒闭了。 对， 但每一次它财报一出来，又是史上卖的最好的一款苹果手机。为什么呢？我们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可能是买的人不骂，骂的人不买。再说特斯拉也是这样，说这句话我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毕竟说，因为它是一个公众企业，而且又是一个风头正劲的一个企业，所有人都盯着他啊，我们都用放大镜来找他的毛病，他一定会有很多毛病，再被放大镜一找，再被放大镜一放大，他一定是有很多问题，所以说不管是这个苹果也好，特斯拉也好，他一定是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他的安全也好等等的，但是我要说的是，它一定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综合表现最好的，只能说是这个智能汽车这个整个这个行业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它你要挑毛病，一定可以挑出来很多毛病。这个你像苹果手机，那都多少年了啊？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啊，一路都被骂过来啊，但这个公司的市值越来越高，一路都有人骂啊，特斯拉也是这些年骂的还少吗？但是最近市值刚刚突破10000亿美金，1000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啊？现在美国10000亿美金的公司只有微软、亚马逊、Google 和这个 苹果 啊，只有这四个公司。 你 它是一个车企啊，过去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所以说呢，他这些问题，我就认为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他始终是这个行业的标杆，如果说他还不够好的话，那说明这个行业还不够好。 哎，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说，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他的头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对所有的智能汽车的不满。偏见、误解，都发泄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我们过去对这种，对这种智能手机的误解和偏见，都发泄在苹果手机上一样。包括我们对于美国的偏见，都发泄在苹果手机上一样。你用个苹果手机，可能会被很多人骂作崇洋媚外啊，你不支持国产等等的帽子都扣上啊，就是他可能会脱离了产品本身。我觉得特斯拉也是啊，有很多人他就对电动汽车他是有怀疑的，有质疑的。你要找一个靶子的话，那特斯拉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靶子。你其他的可能量级都还不够，没有他风头这么劲。而且呢，这个特斯拉这公司又有马斯克这么一个大嘴巴，他自己也会经常胡说八道啊，所以说这个华尔街的很多投资人对他也很头疼啊。大概在上个季度吧，他就说啊，他未来不再参加这个财报发布会以后的这个电话会议啊。这一次他果然没有参加，这个三季度发表他没有参加，没有了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发布会呢，或者这个电话会议呢，他会显得很无聊啊，没有他在那乱说乱道，但是投资人很喜欢，因为过去他的一句话可能会让这个股价上升下跌，把控不了啊，他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啊， 但是他也是公司的吉祥物啊， 对，所以说有利有弊嘛，所以说他个人就极具话题性，极具争议点，再加上这个公司的话题性争议点，再加上大家对于电动汽车、智能汽车这个领域的一些争议点、质疑点，全部都加到特斯拉头上这就会产生一个大的一个舆论场所以说他好话的人也很多，说他优点的人也很多，但是说大家听到了一定说他的缺点的我们更喜欢传播说他这些缺点、他这些弊端。 对，我呢去深入的研究过马斯克，我看过有关他的两本书，一本是讲他妈妈的，